好，大家好，我系杰特。今次咧就唔系讲旅行啊，或者败家，或者火车票嗰啲嘢啦，系讲游戏。其实咧，我好耐好耐之前咧，就一直好长时间咧，都帮就业杂志写稿。咁动画又有啦，游戏又有啦，旅行又乜嘢都有一堆啦。咁写稿啊，收稿费啊嘛。咁杂志冇咗啦，人又懒咗啦。而一个月咧，我最多玩四，至少玩四只游戏，因为你有时玩游戏，你未必要写，未必写到噶嘛。但系而家咧，我一年都玩唔到四五只游戏。所以而家我都真係唔會講自己係遊戲評論員嘅啦，純粹玩完咗隻 game 咁啊，叫做難得買咗隻遊戲，咁唔好嘥咗佢啦，就代發表下感想啫，唔咁簡單嘅啫。所以咧，真係會有遊戲壞咗、玩咗，先要拍先有片嘅，甚至錄影都費事啦。最初我仲諗啊，可唔可以買隻 cam 買個capture 卡去 cap 啲圖咧？我又唔做實況主，打機又冇時間，而我。好難話俾人知，我只我但係打順咗嘢，我又冇本事，即係我係做拍片啫。我係打半年啦，拍片好難咧呢樣嘢。我好冇人會睇我拍，冇人睇我打，冇至少我自己冇咁嘅吸引力啦。有啲人有啲其他人得我唔掂啦，所以就算啦 ，cap 喺用 fit 嘅 cap 圖功能 cap 咗頂下算數啦。嗱，今次講咧就零八年 view 出嘅遊戲《零月食嘅面具》。咁當年我有玩過嘅，甚至有寫埋稿嘅。咁我自己諗下，我冇玩過咧，我諗，咦，好似有喎，跟住揾喺電腦度揾一揾啦，啊，揾到真係有寫。咁當時我仲喺日本讀緊書，咁我用個14寸嘅 LCD mon， 咁有玩。而家好多啦 ，Burn Speed 又好，用或者係我用屋企大電視玩49寸 mon 玩，都畫面靚好多啦。咁就好，咁就冇以前咁辛苦嗱。我自己都唔怕型嘅，我就好怕睇恐怖片嘅。咩星子啊、加耶子啊、咩新星期五啊、咩咩死亡直播啲全部 NG， 但系恐怖游戏我玩唔少嘅 ，Hit God Tower 啊、Siren 啊、Sun Hill 啊都有玩。不过咧最中意咗零系列，咁楚楚可怜美少女俾鬼压爽爆咧，同埋有一个同埋咧入和风系嘅游戏咧有一个特美感，就唔似欧美恐怖游戏咧，一味扣核突，即系爆头爆脑啊！嘔成扭个头个条颈扭嚟扭去嗰啲核突嘢咧，入和风嘅恐怖游戏就好少嘅，佢卖一种叫做感觉，即系佢卖 feel 卖嗰种气氛同 feeling 吓你，而唔系话靠恐怖去吓你嘅。嗱，呢零系列咧，基本上佢其实佢每一集嘅题材都系嗰类嘢，就系佢将一啲喺日本各地揾嚟就好古灵精怪、诡异到爆嘅仪式或者文即系习俗做中心，即系好似今次面具咁样就系。十年一度嘅月神樂舞神樂啊，即係跳舞啊。咁咧冇本身就已經夠一次有你睇能咧能樂咧，你見到啲演員喺舞台上戴住面具跳舞，其實如果你唔係知道咗文化，你都覺得有詭異嘅。咁仲要喺個山洞裡面五個小羅莉圍住一個巫女喺跳舞咧，嗰種氣氛更加嚇死人。咁就依樣，淨係依樣嘢都已經夠恐怖噶啦。咁依類日本文化咧，係真係要幾多有幾多。問題即係其實要出就一直有得出嘅，但係問題就係依類遊戲咧個市場真係好細。就你諗下，就連 Silent Hill 啊、Siren 啊都唔出啦，而家叫翻生啦。咁 Biohazard 都已經唔係恐怖遊戲啦，而家 Biohazard 變咗 FPS 啦，唔好話我唔講佢啦。咁佢會出嘅，其實我咧係意外嘅，都希望佢依兩隻遊戲。嘅表現好嘅話咧，會出翻，因為 Switch 嗰個開發成本低，咁佢出依類遊戲咧，其實容易圍到本啊。依個都點解 Switch 佢本身係好受歡迎，就係佢唔需要去到 PS5 嘅開發成本，佢能夠控比較平嘅價錢做一隻遊戲，賣嘅數部主機數量夠佔主機佔市場率夠大，咁佢就好容易能夠賣山大斬賣有人咁啊，淘汰羅電鐵。200万有人谂过会买200万咯，我谂死包单冇人会谂过，但系佢卖到啊，因为咁所以先有啲咁冷门游戏重新掘翻出嚟，系 Wii 同 Wii U 系好多嘅。嗱，剧情我就唔讲啦，因为其实大家要睇嘅话，网水管好多剧情片，我都唔争我一个。不过咧要比较大，我觉得不满就系呢集嘅主线故事交代唔清唔楚，唔系话佢唔讲得唔够系。佢將好多主線劇情擺，將嗰啲重要劇情擺喺文件度啊、資料上面啊，即係攞揭啦。而嗰啲嘢咧，我唔係高大上人，至少我咧係懶睇嘅。你要我喺個 mon 睇個電視上面慢慢睇，睇嘅話咧，中文好日文又好都冇興趣，即 即係之前我買，因為我之前我哋買日文版啦。之前我買《如濕巫女》，佢係中文版，我都冇心機睇嘅。但我知道曬，因為我之前玩過啦，咁所以冇所謂啦。呢只遊戲咧，佢本身就太多資料擺咗喺啲你需要去揾嘅資料地揾先揾到嘅資即係要慢慢去用心去攆，就順心砌埋一嚿 pat 埋一箱，你先知道乜嘢。咁又好咁咧，對啲懶人或者啲好似我咁蠢人咧，就好麻煩噶啦。即係我就一跳呢一跳文字最麻煩嘅。無論好處就係咩？佢最關鍵最關鍵情報，你逼曬主線一定要嚟睇嘅播片嘅。咁咧最少你要知道個故事嘅大浪。但係今次咧就冇啦，係斷絕和重嘅。你唔明點解就係、是？你係淨係知道就係、是、劉哥、海嘯同埋會走咗去，但係佢知道發生咩事咧？海嘯仲要係喎，佢去最後越黑幕 ending 先知道佢係有生係死喎。之長四郎最後嗰幕，我知道佢係死，佢喺早死咗啦。佢幾時死咧？冇人唔知道，你淨咁玩主線你唔知㗎。如果你唔留意有啲文件嘅話，你就知道佢一開始死咗啦，就一同跟住同阿英姐後話阿孝哥死咗啦，就孝就直接叫灰原啦。但是我是看 Wiki 才知道他其實八年就在那個遊戲開始八年前死了，也都解釋了為什麼，就是三個角色同時間在同一個舞台出現，他沒有遇到海嘯和劉哥有遇到，但是長四郎是沒有遇到他兩個的。那為什麼呢？去到最後才知道原來他八年前死了，那他是因為不斷重複地綁重複同一個動作 去查案，那當然不會遇到啦。那由後戲大咁劇情大致差唔多，咁咧就講一個畫面 ，Switch 嘅畫面係超絕強化嘅，當然啦，同 V 比。咁咧問題就係、是，當然呢只遊戲咧係用 V 開發嘅針對性，佢就用 VMO 玩。咁咧當時你嘅用嗰時你嘅相機係點咧？就攞支 VMO 瞄聲，簡單嗰只係真係好似用槍 game 咁樣嘅，鎖得快對lock 得快就好容易玩，但係而家你用手掣 V 咧。你要將手移影，咁咧，因為佢本身唔夠直覺啊，咁咧就出現咗就咩啊？敵人咧一落咗你個死角位之嚟下面或者上面嘅話咧，你追唔切嘅話你就中招噶啦。另一個問，尤其是咧喺打一個巫女白巫女打五個小羅莉嗰場咧，一小羅莉會扯你只腳，你係好發難去發現到你係知道佢喺下面，但你係捉唔切，你落唔切去嘅，支 cam 落你嗰個畫面落唔切去咧，你攋嘢。所以覺得好容易中招。另一種問題就係佢呢個遊戲咧有個叫 counter， 即係佢叫咩 FF 系統啦，就係、是、總之係敵人攻擊你一瞬間，佢畫面會閃閃閃閃閃嘅，即係例如話喺巫女就會一個畫面就震震震，呢個就一個好似紅一啲好紅絲啊嘛，喺個鏡頭紅絲嗰個畫面。咁咧喺嗰時候咧，你影相就連拍四次，就可以連打四次，重傷害嘅好高分。但咧喺夾面具裏面咧，這個時間好短好短。經常咁就甚至可能應該一兩三 frame 嘅啫。好啦，你用你記住，你係用緊藍牙手掣，你撳得嚟嗰時，隻嘢已經去咗你嘅死角位，你係基本上閃唔到，要打中自己太難啦。無論唔同喎，無論基本上佢keep 住係有keep 住咧，佢係有大約半秒左右，同埋巫女嗰個攻擊準備嗰個時間比較劇長，佢喺面具咧。是去到貼面啊，即係其實飛速飛一嘅手拳頭一嘅手掌嘅距離咧，你先去消閃，但係無論基本上係去到兩公尺範圍內就會閃噶啦，你係有足夠時間去 can 佢嘅。嗱，另一個咧好黑人憎就係咩？佢咧嗱喺手 speed 咧，佢撳住 SL 掣就走啦，我唔叫佢跑啦，佢慢。好啦，平時咧就冇問題，但係一遇到敵人，你想去逃走嘅時候咧。你就一招一撳錯少少位咧，佢就變咗就轉咁喺度轉嚟轉去，好黑人憎，好煩嘅。我諗呢個係佢最大操作方法，係發癲嘅會。雖然不過今次個地圖就比較細，因為只係醫院啦，嗰間應該算醫院啦。醫院劉哥屋企同埋另一個大屋應該係療養院啦，三位其實唔大嘅。唔似去到巫女咁樣大到黐線，咁佢就咁你行得慢冇所謂，呢個就不過咧亦都係咁，所以佢唔會出現到好似好少會出現到超過三個人攻擊，通常就最多一個起兩個都少啊，三個我印象中就只有對長四郎一開頭嗰場用長四郎同埋白巫女加五個羅莉嗰場係超過三個啫， 同埋因為長四郎本身用嗰支手電筒咧係好惡，惡到嘅惡到就咩？你三四人包圍咧，你都可以清安安。因為就哦有好處就咩？長四郎用手電筒咧，基本上係背你入背後視點嘅，咁你就好容易睇到嗰、那個敵人喺邊敵人喺邊度嚟，你唔會俾人夾到，就易打好多好多。平時你用相機影視點嘅話咧，你眼望住個快打嘅話咧，你睇唔到左右嘅位置嘅，其實好容易俾人夾到。不過咧，今次唯一嘅進步就係咩咧？彈鋼琴。彈鋼琴咧，以前我喺 Wii 嗰時玩到發幾乎掟手掣嘅啦，就係、是、佢用手掣敲敲敲敲，一敲錯咧就重敲錯三次就重新打開個大腦一次。但係今次改造咗咩？木壓 L L 下。Y B A L R L L R 咁樣撳，咁簡單啦、啊！依、這個就絕對誒、欸，你睇一你睇，你只要冷靜啲，照住佢又唔係快喎，冷靜啲照住撳，一定唔會錯嘅。同埋佢同埋咧，佢可以儲底片，一張大量嘅菲林儲埋，即係儲埋佢一次打最後打索嘢咧，係好容易打嘅，其實難度唔算高。可以麻煩就在於你要攞高分，因為佢好靠counter嘅四連打去攞高分，但係你一旦你掌握唔到嗰個 counter 時機嘅話咧，你要四連打就好失，就你就好難攞高分，變咗就咩咧？打爆容易，攞高分難。咁最後咧，我玩呢隻遊戲最重要嘅理由就係能登麻痺子，作為一個能登病患者，到而家仲係有能登做主角，仲係佢最耍家恐怖遊戲，一定玩嘅。咁第二主角澤城美雪。咁長四郎小西幸又死咗啦，小西做親大哥都死嘅。而捉羅莉嗰個變態咧就已經影下橫，而大反最後大 boss 咧就係前中李慧。咁正依陣容都依、這個陣容我滿意啦。畫面我滿意嘅，靚嘅。依啲遊戲即係有啲人覺得咧就以前嗰個比較真實感，但係我覺得零系列咧美少女係越靚越好嘅。當然啦。喺成本，其實而家我你去到 PS 5嗰個開發成本又過火噶啦，但係 PS 就而家依個畫面我都覺得滿意嘅。佢如果佢能夠遲啲出4K 解像度，我更開心啦。但係冇太挑剔啦，我肯出我即係佢肯，例如話佢如果佢再可以話將經典供應最好嘅紅碟再移植用呢個技術用移植嘅法嘅話咧，我會好開心。好啦，咁大致上今次就差唔多啦。咁如濕無女，咁我就喺下一集再講嘅。咁今次到此為止，多謝各位，拜拜。